backup 功能，就起搏保价功能。 嗯， 我们垫付了以后会出有个别人会出现长间歇，那么他就会起搏来，同时起搏功能来保证我们垫付了以后的心脏停跳。 哦，这个看来适应症越来越。除了主要的还有两个这个非主这个相对来说次要一些的哈，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这个你看我上了岁数了，大夫说我这心脏适合装起搏器，但是好像当大夫把这个建议提给所有的患者的时候，患者的考虑好像也是特别的五花八门哈，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会有。咱先不说这个钱的问题哈，很多人都会担心，哎呀，装这个好吗？就是肯定会担心这个心脏里边装个机器行吗？相信有很多人也会这么问您哈。 对啊，那么是这样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是要符合哲学思想。利大于弊的我们做。这个 弊大于利的， 弊大的我们不做。有一点利没有的，全是弊的，肯定是更不能做。 是， 所以大夫在考虑问题和病人考虑的都是一样的，无非大夫有更多的这种专业知识而已。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那个要做起搏器，取决于这个心律市场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咱就说经典的起搏器的适应症。那么如果当你的心动过缓，心脏停跳慢到一定程度，而这个程度足使得你的心脏的搏出量减少，不能维持我们机体活动能力的时候，这是要做的。同时呢，如果说已经跳到已经不能维持我们的正常的脑供血，你就出现了什么呀，头晕，黑蒙，摔倒，晕厥，甚至什么呢，停跳十秒超过出现抽搐的时候，这时候不做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做起搏器的大夫提几个建议的时候，你可以问我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到底处于哪种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会导致你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单纯的是改善生活质量，比如说我生活质量，那么比如说咱们俩年轻，我就想跳，想踢球，想爬山，而我这心率呢是 达不到 ，那么装起搏器，我就改善生活质量。那有些老年人我已经八十了，我尽管五六十次、四十多次，我不一动不动了，你说我不做行不行？那样也不是不行，这就取决于我们对生活量的要求问题。但是如果这病咱们有三度房传导阻滞，停跳时间超过了五秒甚至八秒甚至十秒，这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那我们就告诉你，我们做这起搏器 是保命的， 保命的，那么就要自己考虑。那么除了我们经济原因以外，考虑的问题取决于两点，一个生活，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对生命的追求。 那可能还会有些担心哈，就是这个东西我有追求，我也想做，那听说这个东西安在心脏里边是个东西啊，然后又不能做什么 CT 啊，然后又听说还不能坐飞机，不知道真的假的，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啊。 对，实际上这里边起搏器本身啊，咱要想想这元件是什么元件，它是一个起搏器，是一个椭圆形或半圆形的一个医疗器械。它一半呢是电池，一半是电路。这电路能感知我们正常的这个活动，然后通过整合，它知道你什么时候跳，什么不跳，来自动调节它自己的发放脉冲。 嗯， 实际上从设计原理上非常简单。那么它的大家装手术做起来也不复杂，我们一般30分钟、40分钟 就能做完了， 做完啊，长了也就是1小时。那一般来说呢，手术安全性相对有保障，那么我们不敢说一点不没有这种风险，但是相对是安全的。 这做全麻吗？ 啊，不用做全，局麻就行， 局麻就行 。但担心的问题有几个，比如说咱担心，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坐飞机，完全可以坐飞机， 坐飞机没问题， 没问题。我们过的安检的检查手段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刚才说CT 是完全可以做的， 对对，核磁。 那么核磁受影响，核磁受影响，但是大家有想到，我们做任何事要权衡利弊，那么即使是这样，厂家也对我们顾虑担心的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目前抗核磁的起搏器也出来了， 也有了， 特别对于一些有脑部血管疾病的，那么以后有可能会需要做核磁的，那么可以植入抗核磁的起搏器。 科技在不断进步啊，人家在不断的这个前进啊。那可能还会有人担心，哎呀，听说这还得换电池，那岂不是又受一次罪哈、啊？ 它不是换电池，它实际上是把整个起搏器拿掉 啊， 因为咱知道这个我们机体这个皮肤黏膜肌肉啊，是对那些渗出的，比如电池，咱们的老电池一看都 流汤了，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起搏器的电池和电路元件是固化的这个这层金属里边呢，说不能不是换电池。那么主要是什么呢？是把整个器拿掉以后，我们把它就是重新更换一个新的电池，新的起搏器。过程很简单，

我们某些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国外的要降价， 要降价， 要降价，否则的话，这是题外话啊，要降价。如果全部依赖这个进口，那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它的话，那么我们的费用是降不下来的。 是，而且也不利于自己的这个医疗的进步，是吧？啊，所以我觉得在氨起搏器上边，这是一项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了， 比较成熟 啊， 就是常规项目的起搏器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技术。 对，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非常规项目，那么现在国就是我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接受能力的原因，那么我们和国外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因为中国人手比较巧，手术没问题，但主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和接受能力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和意识的问题，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手巧哈、啊，也证明这个技术在咱们的这个实际操作当中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哈、啊。 效果一样， 效果 就是因为适应症一样，我们植入的部位差不多，东西是一样的，效果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说。中国人我们做这方手术不会比别人差，时间不会比别人长，但就是因为那两个项目是额外的，不是单纯改变心率，而是我们改善心功能，另外一个呢是把这个终止恶性心律而救命的，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而这部分在国内相对要发展的迟缓一些，主要原因是由于接受能力的问题和我们的经济问题，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很难。 多少钱那个？ 大概 ICD 呢有6万的，有10万的、那个因为国家报销大概就是2-3万块钱、 大部分都得自己掏， 自己掏， 所以这可能是一大这个问题啊。当然了，现在很多人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为了保命，这个真是不差钱啊，他愿意能做一些投入。我们也是希望呢，这些能够切实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前一段时间跟一位老爷子聊天，人家90多了，也真的做了一个心脏起搏器。原来是老觉得自己头晕，老觉得无精打采。 对， 做完这个心脏起搏器之后，恨不得说我要去爬山，就是这一下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 就变了 啊。他这个一下可能觉得自己有劲儿， 有劲儿了，没错， 是吧？这个所以这项技术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有实际的效果，算是立竿见影嘛。 应该是 是吧？ 应该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基本心率大概在50多次、60多次，只运动以后到80-90次、100多次。但是如果说我们存在的心动过缓，这心率不能随着你的运动量而增加，或者干脆就说心跳跳的我们不能改变，而且会反复的诱发这个出现的恶性失常，那么你就装完起搏器，就可以随着你心率变化而提高心率，同时我们可以纠正那些恶性失常。那你想，非常效果非常明显， 效果非常明显。据说要设一个上限和下限是吧？就是什么时候得启动一下，还不能太高是吗？ 它有一个很多的参数， 很多 包括我们的基础心率，就是我们不能低于多少。第二呢，我们不能高于多少。第三呢，我们很多的功能，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完善的、非常强大的。所以这个科技人员在研发这个起搏器的时候，实际上要比支架要复杂的多， 要复杂的多。所以您看，这个我觉得，如果大夫经过这个跟您一块来交流哈、啊，认为您这个适应症非常适合装的话，觉得是不是张大夫可以就装了是吧？没有什么疑虑的哈，能够改善很大的这个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建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心脏起搏器，这也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希望有机会您多常来哈， 好， 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一听您这个介绍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医学的前沿哈在不断的进步哈，相信以后对于心脏的一些疾病还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啊这种解决的办法啊。其实呢，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在这方面一方面是希望这个专业人士医生啊包括厂家不断努力，也是希望我们自己能配合，您刚才说的意识问题很关键哈、啊、好，非常感谢张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还为你等着